潮之前，将我消失在泡沫里面。我承受这一份孤单，留下脚印在沙滩。远方灯火通明，让海和天一样黑。微风吹动风帆，失去引力向前追。突然间我才发现，前方灯塔已熄灭，我又被影子拉回地面。雪的沙滩，快乐悲伤浮在上边，无法抗拒这味道，让空气分割我的脸。忽然间我才了解，就在起飞的那一瞬间，我不能独自在海上漂浮。于是我闭上眼睛去抚摸在黑暗中挣扎的光线，于是我又开始这疼痛感觉。起来，我要你看得见，再大的风雨要用力飞。起来，或许你觉得累，记得我在末日来临之前。